大家好，嗱，眨下眼 ，My Radio 咧已经系十周年，今年咧我哋都有好多十周年嘅庆祝活动，咁啊，请大家留意我哋嘅网页嘅通告。所谓风雨生信心，过去十年风风雨雨系嘛，跌跌撞撞，但系到咗今时今日 ，My Radio 仍然系屹立不倒。大家对 My Radio 嘅最实际嘅支持咧，就系通过月费支持计划，为我哋所有嘅节目主持人打氣，記得交月費。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，你交咗月費未呢？未交嘅話，就請到 myradio.hk 節目月費收費表，揀選你想撐嘅節目。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。 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教训。荣辱成败，皆有限期。爱恶离合，不在情感，而在势力。势倾则绝，利穷则散。历史在笑意。民国史系列之一，容共与清党。主讲黄毓民， 逢星期六晚十点 ，My Radio 有黄毓民，历史在笑儿，各位观众万勿错过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2017年的5月30号亦都是农历初五，农历初五就是端午节，端午节就是华人地区的一个传统节日，香港都不例外，而且还是法定假期，在香港法定假期的意思呢就是劳工假期，这个有别于公众假期，你家企如果有这些外佣呢，你就要放他假，是吧？你开公司咩？咁你又系要放假系嘛？放啲职员嘅假。咁今日我哋呢度咧，就我哋啲手足咧就冇假放，因为我要翻嚟咧就做呢个毓民踢爆啦。今日已经系第168集。嗱，当然今日系端午节啦。咁我哋即系循例都讲下，即系呢一个端午节嘅由来。咁当然大家睇报纸啊，或者你上网去 Google search 啊，你都即系可以揾到端午节究竟系乜东东咧？咁点解又叫做私人节咧？咁点解又系纪念呢、這个即系春秋战国时代呢一个爱国诗人屈原啊？屈原最出名嘅作品咧就系《离骚》啦，系嘛？所谓楚辞就系一种即系好特别嘅。一个文学嘅题材啊，咁啊，而家讲紧系2000多年前啊，一位爱国诗人。咁我哋一到端午节咧啊，咁尤其是即系有咗啲 smartphone 之后咧，咁啲人咧就会 send 啲信息俾你，都系俾啲粽你睇啊，啊祝你端午节快乐。咁有啲人就质疑啦，喂，端午节既然系纪念。呢、这个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嘅爱国诗人屈原系嘛，为咗抵抗暴秦系嘛，咁啊不为即系当道所量，两次被流放放逐佢系嘛，到最后咧要投江自尽系嘛，忧国忧民系嘛，投江自尽，咁点解你纪念屈原又要祝人哋端午节快乐，好快乐咩？系咪？反为在香港值得大家即是讲下这个所谓爱国诗人，第一就是究竟爱的是哪一国，现在呢就香港很兴的啦，是不是爱国爱港，是不是整个政府的领导班子一定要由即是爱国的人来组成的啊，这个就是张德江讲。你想想张德江作为人大委员长讲一国两制，同当年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讲一国两制好像有点不同，是不是习近平讲坚定不移，喂，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好像同张德江的讲法又不同，为什么猛要强调爱国呢？爱什么国呢？ 爱的是哪一国呢？即是等于当年屈原那个时代是春秋战国， 嗰陣時真係百家齊放，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，思想最發達嘅時候。不過你嗰陣時嘅楚國嘅楚懷王咧，喂，同呢個暴秦走得好近，係嘛？勾肩搭背，到最後就俾暴秦搞掂咗你，係嘛？咁嗰陣時有好多國嘅喎，四分五裂個中國，但係嗰陣時真係思想係非常之蓬勃嘅，先至有九流十家喎，大佬係咪？原來中國分裂嘅時候，就思想最自由嘅時候，講你都唔信。不過當然屈原處嗰個時代，佢喺佢嗰個國家楚國咧，佢就係屈屈不得志，係嘛？要搞到被流放。嗱，楚原咪即係楚呢個楚辭裏邊咧，有好多即係作品啦嚇。咁屈原嘅離騷，尤其是即係好多人都即係我哋有時讀中學都有啲教本咧，即係教科書裏邊有啲範文，我哋都讀過呢一個屈原嘅所謂文字，係嘛？我印象中最深刻嘅其中一句就係咩呢？舉世皆俗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。我唔夠膽即係自比屈原啦，咁我都算係眾人皆醉我獨醒，戇居嗰種㗎嘛，係咪？舉世皆俗我獨清，我又唔夠膽講。但係當年屈原呢，佢兩次被呢個楚懷王流放，屈屈不得志，係咪？咁啲人問佢點解會咁樣，佢就講咗呢兩句說話，就係、是、舉世皆俗我獨清，眾人皆醉我獨醒，咁啊死得啦，係咪先？你都唔適合喺嗰個社會度生存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有氣節嘅人係咪？到最後個下場就係咁樣。但係雖然係咁樣，兩千幾年之後，我哋食緊粽。或者紀念呢個屈原係嘛？講端午節農曆初五啦，五月初五到啦，咁我哋都會講下，或者老師喺課室都會同你講下。咁有冇所謂鑑古知今，即係嗰個意義喺度？梗係有啦。嗱，屈原有一句形容而家香港嘅情況咧，係又好貼切嘅，係嘛？長太息以掩淚係，掩涕係。长太息而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嗱，呢句啱用啦，系咪？唉，一路咁喺度叹气，即系叹息，叹息到即系要啊，叫眼泪，系咪？哀民生之多艰。香港而家系咪民生之多艰先？系咪？无论房屋、医疗，系咪？福利。系咪？所有呢啲咁嘅民生問題都係多艱，但係政府嘅庫房就有九千幾億，貧富懸殊就世界第一，係咪？香港就係咁啦，係咪？如果屈原生處喺香港呢個時代，佢愛咩國啊？佢梗係愛香港啦，係咪？跟住眾人皆醉佢獨醒，舉世皆俗佢獨清，到最後就要跳維多利亞港。即係屈原生處今天嘅香港，佢可能就真係要跳維多利亞港，係咪？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。眾人皆醉啊，我獨醒；舉世皆俗啊，我獨清。係咪？咁你喺香港，如果屈原生處嘅時代，佢梗係愛香港，就抗暴秦，暴秦就是共產黨啦，係咪？所以有時我哋睇翻呢啲咁嘅所謂習俗，講下歷史，其實都有時代嘅意義啊嘛，係咪？個時代意義就係屈原如果生處喺今日，係咪？佢搞到要跳呢個維多利亞港嘅，就係因為佢太愛香港，係咪？要抵抗呢個暴秦，係咪？愛港抗暴。到最後屈原嘅下場咧，就係跳維多利亞港。但香港咧就冇乜好似屈原呢種仁人志士。咁當然啦，時代唔同咗。你而家因為哀民生之多艱，然後走去跳維多利亞港，人哋就話你黐線咯，係咪？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我唔會祝你端午節快樂。歷史就係可以鑑古知今。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，香港政坛风起云涌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。梁锦祥一周时事。